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无论你此时正在带娃哄睡，整理家务，洗碗刷筷，我们不能解放你的双手和双眼， 但我们能解放你的耳朵和心灵。你好，辣妈。好辣妈。 每个女人的晚上，都应该有一小时属于自己。 20:02:06，要用这首歌来欢迎所有小跑步进场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要欢迎坐在我对面的好久不见的美女，我们的小郭小姐，欢迎您回来了，好想你啊！ 我也很想大家，大家新年好！我是小郭，哦，忘了说了，我是一个辣妈。 从小那个 slogan， 那个长长 slogan 来， 你好，辣妈，我就是辣妈。大家好，我是生完孩子4个小时就拥有腹肌的小郭小姐。 这个节目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感觉啊！也欢迎来到你好辣妈这个节目，我们又一次在2022年真的是第一次见面，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后台设置，但其实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是我们在年前就已经讨论好的。我们小郭两个人，我们拟定了一个2022年我的健身 flag。 是的，让我来解释一下吗？ 好啊， 因为呢，我觉得新的一年嘛，它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从自己的身材来讲，那你这一年无论是胖还是瘦也是一个新的健康的开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一开始的时候呢，给自己定下一个，也不用是一年这么久，其实我觉得3个月这样一个时间不长不短，一个季度的一个健身的 flag， 大家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后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今天呢，我在这儿也会帮大家就是量身打造一下，比如说你的健身 flag 是我想瘦10斤，那我会根据你的身材的自身的一个情况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少走弯路，来快速的达到你想要的这个健身的小目标。 真好，真好。其实本来今天我和小郭小姐我们两个人商量的是要开视频的，但是好像技术达不到，然后我们还申请。 可好看了，朋友们， 我今天也可好看了，反正 可好看了，大家想怎么说，脑补一下，我们都可美了， 真的是化了全套的妆容，涂上口红哈、啊。然后就想说，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到了新年，然后可能前两天大家都大吃大喝，是不是上秤就发现好像又增重了1-2斤的样子？我们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减下来？其实小郭小姐本来准备了2-3套，说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回到我们节前体重的 家里面可以突击的一些 小 的运动的方式。 但是因为我们确实今天的很多的设备都没有跟上，我们希望能够早一天可以打开这个视频，也可以早一天然后请到我们的这个听众来到直播间，让小郭小姐带着听众在我们现场做运动。我觉得哇，那个我很期待，这是我最期待的。 我也很期待， 这是我期待的。我觉得你好辣妈应该有的样子。 大家要在后台报一下名吗？ 我觉得要报名，而且要呼吁一下我们的领导，赶紧把我们这个技术问题给解决了。 可以， 我们想开直播很久了，每次我们都严阵以待。 来，每次我们都画上全套的妆容， 我们都随时准备好了。 真的是啊，热情浇不灭哈， 真的。 但是今天只能透过语言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讲，如果我们的2022想要有一个瘦身的 flag 的话，你的新年瘦身 flag 应该是怎样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留下你的新年小愿望哈。这边有看到听友说，小郭小姐你不用自我介绍了，我们都认识你了，你的返场很多次了。你看到没？ 是烦我了是吗？ 没有，大家只是非常非常想念你，而且很喜欢 你 对你印象深刻哈。 嗯、 这边有听友就说了，小郭小姐，我的 flag 是把生完娃儿却看起来和怀孕5个月一样大的肚子减掉啊、哦，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 哎，很实际。嗯，首先呢，我想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想改名这位听友，然后你的具体的情况、 嗯、 比如你是剖腹产还是顺产、 嗯、 然后你现在是生完孩子多长时间了呢？你把这些问题我刚才说的发过来，然后我再给你进一步的解答好吗？ 嗯，这边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千纯今年的2022年的健身 flag。 其实呢我是没有的，但是呢我每次看到小郭我就觉得非常的惭愧，同样做女人自己怎么就这么邋遢呢？我觉得也应该让自己就是身体好一些，抵抗力好一些，这是没问题的、 嗯、 就可能你不要看上去更瘦，或者说肌肉更好看，那个线条其实只是为了提高抵抗力，也应该有一些健身。所以我觉得我的新年健身 flag 就是能够让我再强健一些，这是我的 flag。 强健一些 就是未必要瘦、哦、未必要体重下来， 对，但就可能说体力好一点。 没错， 比如说爬很多个台阶可能也 不喘气儿， 对、 哦、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身体的耐力会好一些，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那么难坚持。 那你愿意付出什么呢？请问 就是越少越好。不要让我太辛苦，不要让我觉得不能坚持、还有不要让我觉得枯燥，或者说生活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每天都很累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哦，千万不要说你以后每天都不要坐电梯，每天就改成爬楼梯，那我会觉得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把我的路先堵死了。 对，是的。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教给我们？ 你不愿意付出任何运动吗？ 也可以，但是让我觉得有乐趣好坚持。 有乐趣，哎，我想问一下你家里面有没有什么？ 没有 任何，比如说类似于什么椭圆仪、动感单车这些东西 都没 有吗？ 对，之前有一个跑步机，后来也没有了。 哎，那你愿意踏进健身房吗？比如说如果是很简单的方式，因为你的这个诉求其实也不难实现、 嗯、对，可以， 比如说台里面， 对，我们的健身房。 那你愿意听着欢快的像刚才那种开场曲一样欢快的音乐，然后在那，只要你比如说你在那种单车上面、 嗯、 因为你只是需要自己的体力能好一点， 对， 那我觉得你在跑步机快走，或者是你都不需要跑步，或者是在那种单车上面骑35到40分钟， 35到40， 而且不用很快速。你平时可以喝咖啡吗？ 可以， 你在练前喝一杯咖啡，然后一周只要保持2次。大家不要学他这个啊，他这个方式其实我是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对，鉴于千纯他个人的需求，只是希望自己体力能好一点。 对对 对， 因为你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我刚刚说的这种运动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心肺功能要好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对， 只要一周能坚持2次，这不难吧？3次我都不要求你， 就是2次也可以有2次的效果。 2次，比如说你周1一次，周4一次，这样。 嗯，可以。 嗯，周1次，周4一次。完全 OK， 那就以后周一和周三吧，好不好？ 可以， 就是你要来之前，为了见你， 可以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可以，如果你还想塑形的话， 嗯， 你就可以再，到时候我可以再教你一些简单的塑形的，很简单的垫子上的运动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得循序渐进？就是对于一个非你什么表情？我们应该开视频。看看他的表情，他的那些微表情，你在传递的什么讯息？我就在想，就是可以让我循序渐进的，不排斥这件事情。 可以啊， 对，比如说 而且你不用加 20分钟开始， 对，20分钟可以，然后甚至你也不用追求快速。 那会不会20分钟就一点效果都没有？ 也不会，因为你现在完全没有动嘛。 是的， 你可能也会觉得挺累，你就正常匀速的，然后它不是可以加重量吗？那个单车，你就把它加到一个你觉得不轻不重的重量，匀速做就可以，也不要最轻。 对，反正就是让我自己能接受，下次我还愿意来，就到这个程度。不要说下次哇，我浑身酸痛，我下次不想来了。 以后要不然我每周一来之前， 你先带我锻炼一次， 我先带你锻炼一下， 然后我们大家的听众也可以报名， 然后大家可以那个追踪一下千纯的电话， 看 看他体力好了没有 是吧？ 如果3个月之后他啥变化也没有，这个节目也可以不用听了。 不要，我会好好健身。 我这边看到宝姐姐的留言，她说我健身的目标就是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不损伤身体零件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的运动，不以减重为目标，要看体质数。 哎，宝姐姐， 就是最后一点跟我不一样， 非常好， 前面全跟我几乎是一样的。 uh-huh. 啊，不以减重为目标，那看体质数。 你要以减重为目标吗？ 我不以减重为目标。 对呀、啊， 我说前面都跟我 一 样，但是最后就是最后这四个字。 是的，是的，宝姐姐这一点说的、 啊、 非常好。因为很多人在健身房，如果要是用一些器械瞎练的话，或者是用一些自己明明承受不了的重量， 嗯， 很容易就受伤，包括健身专业的人士也会容易受伤的。 嗯， 所以他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提倡，就是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嗯、然后不损伤身体零件。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有一些可能身体过胖的人群、 嗯、 他可能做一些动作，如果没有专业人指导的话，可能某一些动作会影响他身体的一些关节损伤、 嗯、 所以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来做。 嗯，这边我有看到还有听友说想塑形，燕林、嗯、燕林说小雨，我想嚯，他都知道你叫什么。 他知道呀，他跟我很熟的 啊。是吗？ 对， 他说我想塑形肩颈和上臂的松弛。哎，我想问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开视频，我们可以直接给到这个动作是不是？ 直接给到、啊、而且直接给到全套的训练计划，立刻给我都可以带工具过来，我们只差一个视频， 我们只差一个小蜜蜂。 真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我今天都穿了运动装在毛衣里面。 因为我们在年前就说过我们今天可能要开视频， 燕林了解我，我是很想给大家展示动作的。 因为他外套穿得很漂亮，我以为里面就是一个小背心什么的，他说里面是运动 短袖。 对，他说我就是为了给大家展示。 对， 但是 今天我是做了两手准备的， 没有办法脱掉给大家展示。 对，但是我们这个诚意是在的，我跟坚持都很愿意。 没 错，然后燕林 像我这么不爱化妆的人，我今天都撸了个妆。 很美，千纯今天好好看。 哇， 我们是不是应该合个影？ 何必这样互相吹捧？来， 他说他想肩颈和上臂，然后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嗯、 我现在也没有视频为证、 嗯、 我现在呢总之吧就是很好看的直角肩、嗯、但是呢、 哎、 殊不知 是天生， 不是，我刚要讲默契了。殊不知我在健身之前是一个溜肩，当时我在还是一个健身小白的时候，我的教练每次看到我都哎，大姐，他管我叫大姐，大姐，你的这个肩是硬伤呀，你溜肩膀呀。我确实溜肩，因为我个子身高是1.78-1.79米，然后我肩宽只有37.8，那个时候 我天呀， 很窄 很窄， 顶着一个大脑袋。 对对对， 大头娃娃。 我也是，会显得自己头很大。 对，然后当时呢我的那个教练当时就跟我们说小郭，如果你要是想有健身的训练痕迹的话，你首先要把你的肩练宽。 可是 当时我还排斥说，哎呀，会不会穿衣服不好看。殊不知我现在穿啥都能撑起来，虽然我的肩宽说出去确实很宽、 哎、 因为个子高嘛，比普通女生要宽很多，但是这个比例它是 OK 的。 哎，在你身上真的看到无限可能，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锻炼溜肩能变直角肩， 绝对可以。 不是说我们要通过一些医美的方式，我们通过锻炼就可以达到。 千万不要通过那些方式， 好棒、啊、 包括如果你的斜方肌很高啊， 他们说要打针， 打瘦肩针， 没错。 天哪， 说迅速就可以让你拥有这个很优美的肩颈线条。 对，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觉得你的斜方肌过于发达，其实也是因为你的肩溜。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肩溜肩这个叫肩峰的这个位置，你把它通过一些动作练起来、 嗯、 然后再把我们的肩是分为四个部分，肩峰、肩中束、前束、后束。如果你把它都练得饱满，并不一定要手臂有多粗，通过一些塑形的动作就可以看起来非常好看。然后这样的话，当它的这个比例一起来，你这儿就变平整了，斜方肌就不会显得那么大了。这就是比例的调整，所有健身的动作都是为了调整比例。 天呀、啊、就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对吗？ 是的。 所以这边燕玲就说她想塑形，就是肩颈和上臂的松弛、 哎、 这个也可以通过一系列动作。 可以，那我就简单的来表达一下吧。 对， 肩颈和上臂呢，如果要是大臂感觉粗的话，其实是我们的、 嗯、 包括手臂的松弛，其实是我们的肱三头肌，就白白袖的这个位置。 嗯， 所以我们可以做最便捷的就是比如说拿一个 矿泉水 瓶装满水，或者是那种家里有那种几公斤的哑铃，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我就开始演示起来了。 我看到了， 把它举过头顶、 嗯、 然后呢用你的两个手肘不要展开，紧紧的贴住你的头，然后固定住你的大臂，往下放到最低，起来的时候吐气，然后抬起来再往下放，这个叫三头臂屈伸。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没有看到就不知道怎么举起来。其实你是把这个手握住，然后伸直，然后把两个你的 手臂贴到你的耳朵。 要领就是手臂在放下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放下去的重力的 下垂，你的手是往后放的啊，你的手是往后放， 不要因为重力的下垂而把手臂离头远，一定要死死的夹住你的头， 手臂夹住你的头，然后手往两个手拿着这个水瓶，然后往后放， 对， 然后再 放到最低的时候停一秒钟， 然后再拿起来， 然后数三下，一二三起来，这个就叫做我们在力量训练的时候的控制。如果你要是嘿嘿嘿这样很快， 对，有的人图快， 对， 觉得这样好像是， 我们一定要控制我们的肌肉的收缩，缓慢的放下，然后停一秒再起来。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我觉得其实已经可以说得很清楚了，而且这边也有听我就表示说，哇，好开心，原来溜肩也可以运动改变。 是的， 就小郭小姐改变了我有限的认知。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向小郭小姐来提问哈。 哎，其实我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对，大家也、我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们、然后大家就可以把你们新年立一个前三个月的一个健身的 flag， 然后我觉得以后我基本上可能没有意外的话会每周都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一直追踪一下大家的进度呀， 对， 你受到什么阻碍呀，然后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 flag 给它立下来，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当中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愿意就是面对面的来帮助一下大家。 对，所以刚才在给这个燕林在解决他的问题，就是塑形肩颈和上臂的松弛，其实通过这个小动作大概每天要做几次做几组，然后大概每次坚持多久就可以 这些 慢慢的达到效果。 好的，现在是解答时间。基本上这些动作呢我们做一个其实效果不大，一般情况下的话都是比如说练肩颈的话我觉得就是4到5个动作，然后呢刚才我每一个教你们的动作你们都默认为做15下、做4组，然后如果是初学者之前没有做过的话、就是做3组4个动作就可以了，然后3组每一组做12到15次。你怎么来判断自己 每组到每组之间休息多久呢？ 半分钟，45秒到1分钟。你怎么要来判断自己做多少次合适呢？比如说你拿着任何一个重量，当你用这个重量做5到7个的时候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了，说明这个重量重了，你需要换轻一点。那如果你再用某一个重量做9到10个的时候还没开始累觉得很轻松，那说明这个重量轻了，你可以重一点。当我们做到8、9个觉得有一些酸痛感，然后到11、12个的时候觉得哎呀要坚持一下做完这一组了，这个情况下你的重量是合适的。通过语言苍白的表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刚才小郭小姐的解释然后回去自己试一下，因为我看到这边燕玲就说了，好了，我领会了要领。 好棒哦，好聪明哦， 好快啊， 可能也是我们讲的好。 讲得很清楚我觉得。但其实这一组刚才你也说了这一组是不够的，通常你会几组动作加起来然后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肩颈的动作呢还可以再给燕玲推荐一个很简单。燕玲如果你以前有看过的话你应该有印象，有一个动作叫做侧平举，这个动作也是我们拿矿泉水瓶、或者是小哑铃、 想象 就 但是它会有一些要领的、包括很多动作的你的脚的重心呀、你身体的重心都是问题所在。侧平举呢就是我们双脚站在地上，我们的重心在后脚跟，是不要往前倾，重心在后脚跟上，然后当我们把手臂抬起来的时候注意你的小臂不要高于你的大臂，而是要靠我们大臂的力量，手臂有一点自然微屈情况起来的时候看像这样啊，看不到但我在做哦。你起来的时候你看看没看到这一条线，就是我们的肩其实是高于我们小臂的，当你这样抬起来的时候你的重力是在肩膀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的肩中前束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然后起来的时候停顿1秒钟，然后缓慢放下， 不是平举， 不是完全平的，有一点点微屈、关节不要锁死，起来的时候停住1秒， 关节也不要完全打开， 对，然后慢慢的放下3秒钟。放下之后呢不要把我们的手臂贴到身体，而是看是一个半程的位置，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肌肉没有完全的放松、没有松懈掉的同时你再把它抬起来它会达到很好的控制。那如果你把它完全放下它松懈掉了再起来效果就没有刚才那样好了。 我天哪，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指导我还真的是摸不到门道，就是还是需要有专业的教练指导很多动作。为什么 大家 要连着做还是分开做、 我能够坚持来这个节目呢，一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开心见到千纯这个大美女，然后还有一点，我也想看一看，到底通过咱们就是聊天互动多久，她才能被带动？ 我想看一看 原来 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始 没有，我只是 有一些改变， 我只听觉得哇很有道理，哇真的很棒哎哎，这样通过这样的动作我原来也可以告别我的什么拜拜肉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听完就完好吧，但是我希望对大家还是有点触动的哈。这边我看有听友就说了，说等红灯的我拿了瓶矿泉水，我假装比划了一下。其实我听说好像假装比划哪怕你真的没有水也是有用的， 嗯， 效果没有那么好， 效果没有那么好， 嗯， 对，尤其 是得有点重量， 男孩子可能力气会比较大， 明白。对，这边说我忙着举水瓶，忙着窥瓶，然后跟着做砸脚面上了，我觉得还是先学会、 哦、 先学会。然后、 嗯、我看到了有一位网友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嗯， 费劲， 嗯， 他说我想问问呼吸怎么调整，呼吸是非常重要的， 就跟我们游泳的时候一样，你怎么游怎么吸气， 呼吸呢，力量训练里大家记住一个，只要记住这一点，所有的动作你就都会呼吸了。 哇， 就是所有的动作在发力的时候我们要把气息送出去。 哎，你别说，他要是不提这个问题我可能会憋气。 对，不要憋气，憋气的话非常不好，容易撅过去、 嗯、 发力。然后呢你要研究明白你做的这个你做的这个动作什么时候是发力点，比如说刚才我教的那个三头臂屈伸放下去的时候没有发力哦，而是我们把这个重量把它举起来的时候发力，所以三头臂屈伸这个动作就是 可是放下去的时候我们也觉得累啊，就是也是要控制的， 但是它是一个自然下垂的 啊，那倒是， 你缓慢下降 就跟 你下楼梯是一样的。 对对 对, 对，然后起来的时候我们吐气，然后刚才侧平举那个动作呢是我们抬起来的时候吐气， 发力的时候吐气， 对，发力的时候吐气，然后慢慢放下。 我天哪，这真的应该开视频， 所有的动作， 因为我们得想一想。 对，因为很多新手在练的时候要反应很久，像我现在就条件反射了，所以说这个问题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原理，如果未来有机会能视频的话我可以详细的给你们讲解一下。 自由行八七七八在那儿急啊，他说看不到真让人捉急， 他说啥赶紧回答他， 看不到真让人捉急，因为确实是你说那个发力的时候吐气、嗯、有时候我们真的得想一想，你虽然在我面前比划我能看到，但是大家真看不到， 嗯， 大家心里面得想他在干什么，我们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一点，就比如说你在做这个白白肉的时候你把这个矿泉水瓶举起来高过头顶，然后两臂夹着你的耳朵，那个矿泉水瓶往后放的时候是吸气还是吐气， 吸气啊， 是吸气、 嗯、 然后当你在举起来的时候 吐气啊， 吐气、 嗯、 好，大家记住了没有，我心里面过一遍哈，我自己心里面过一遍。 千纯，我也给大家讲解一下，他现在 我跟你说，我 瞪的那个眼睛溜圆，真的在非常认真的想，可能他也想不到自己给自己挖坑，明明这么不喜欢运动，却要找一个嘉宾一直聊健身。 对，关键我还反应不过来，到底怎么吸气，怎么吐气？这个 所以说 得开视频， 要 跟着你做几遍， 要不然这样， 嗯， 下周我先带你练一下，咱俩再开始。 但是也很难让大家了解，这个还是需要开视频。嗯， 还是需要开视频。 对，下一期这样吧，咱们考虑一下，比如说在其他的微博上， 嗯 嗯，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动作。但是同样，咱们同时要开着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哈，这样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这边我有看到，有听，也就是刚才费劲说，我听着我就窒息了。这就是我刚才说，想象当中在做运动的时候，无论是发力还是怎么着，我可能都会屏气，因为屏息是大家通常下意识会做的一个动作。哎，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当你在拍照的时候，或者说两个人闺蜜我们喝下午茶的时候，我们在拍照，你拍照那一瞬间你是屏气的。 真的吗？ 你下次 去模拟一下啊。 嗯，大家可以试一下，比如说我在自拍，我是不是屏住呼吸了？ 对, 对, 对， 真的， 大家下意识很容易屏住呼吸。 为什么？ 嗯，不知道啊，就是我发现好多， 但健身房里确实有很多人都会屏住呼吸， 屏的就是脸 会把脸憋红，那样非常不好。 但 大家记住，发力吐气， 发力吐气， 所有的动作在发力，就是你使劲的那一下吐气， 好像是跟我想象当中是反着的，你知道吧？ 对，刚开始我也很容易反着，然后就调整呼吸这个问题用了很长时间。 嗯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哈，如果有笔记的话，一定要或者拿手机就记录一下，其实记录在你的微信里面，发力吐气。 嗯，我还没有说我的新年 flag 吧？ 没有哎， 我今年的健身 flag 是我要做。 你还有什么 flag？ 我要做10个引体向上，因为我现在只能做5个。 引体向上很难是吗？ 很难，非常难， 因为我没有 很少有女生可以做引体向上，而且再加上我是自重很沉的女生，就比如说你做引体向上比我做引体向上可能要容易， 没有不 可能，一个 level 是因为我太重了， 可是我 手臂 没有力量啊。 但是当你力量长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容易一些，但因为我太重了，就一般来说如果要是身高比较娇小的女孩子的话，我这个体重就会显得有点胖乎乎的，如果她没有运动基础的话就肉乎乎的。 但我这样的话就是比较难， 因为我记得在我们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引体向上是男生要考的项目对吧？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就自然而然就应该会引体向上，我觉得只是男生和女生的区别，我到自己也没有试过，但我觉得练一练应该也能练出来，但其实不是，是不是就是还是有难度的？ 有难，非常有难度 哦。 就是我能理解你的说法，因为比如说我在我健身小白时期的时候，我的教练 我以为什么 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对， 我看哇好简单呀， 没错， 他不就是把这个东西推起来了吗？啊，什么鬼，换我来起不来。 就是比如说什么引体向上啊，仰卧起坐呀，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俯卧撑 我就是一回事儿，就是你练不练的关系，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哇， 引体向上可能女生，有些女生一辈子也做不起来。 嗯， 如果找不对方法的话，当然在听了我们节目就能找对方法， 我们一定要按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 而且关键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不只适合女性，很多男性也可以嘛。如果你想改变你的啤酒肚，然后你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些动作，当然少喝酒啊，首先对吧，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些动作让你变得健健身，让你变得健康起来，看你有先调起来。这边我看到有听友就说了哈，他说我其实内心有个很大的阻碍，可能也是自己决心不够啊，不知道其他的妈妈有没有，就是只要我下班我就想回家陪娃，一直到他睡着，有时候哄他睡自己都睡着了。所以什么时间锻炼比较好呢？ 我建议啊，我有几个选择。一呢，就是孩子睡着了以后，但可能会有一些妈妈说，我那个时候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了呀，还要有自己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去运动。那还有一种方法，可能就是你在白天工作的午休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可以抽出时间来。 但是午休的时间是吃饭前还是吃饭后？我告诉你，我有个同事 一定要吃饭，千万不要空腹健身，一定要吃饭，朋友们。 但是我有个同事，他就是每天午饭前会去游泳。但是我觉得他，因为他真的是常年坚持，我觉得他身体素质真的很好，他会比一般人能够每天 cover 很多的事情，然后他没有那么吃力，他确实就是那个能感觉到，就健身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我们还有时间吗？这一时段 还有3分钟。 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你给大家快分享一下。 就是前几天我跟我的一个姐妹去吃下午茶，然后呢，我穿了一个厚底儿的一个鞋，她就跟我讲，她说他们不健身的人，我当时都惊了，说不健身的人是穿不了这种鞋的，因为 不健身的人穿不了厚底鞋， 因为有一些有某些牌子的鞋特别沉。 哦，明白，就是你的小腿腿腹 对 会吃不消， 对，压力很大的一些牌子，一个牌子它的那个有些，然后他是第二个跟我说的人，第一个跟我说的人是一个70多斤的女孩， 他因为也是锻炼太少了， 对，从来不锻炼，他们两个人就都跟我说完全穿不了。当时我就不懂，因为我就觉得鞋重一点还好吧，不影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后来我才发现他们说穿那种很重的鞋穿完小腿会承受不住，会很酸， 小腿的腿腹， 这个就是缺乏锻炼。如果你常年锻炼， 就是你的小腿没有肌肉没有劲儿， 对对对对对，根本不会有这些困扰，不在话下。美就完了。 其实你跟我说我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之前你跟我说爬山可能你没有运动之前你就爬山很累，腿打哆嗦， 对， 就跟我那时候一下连着跳，我那时候上拉丁课，我连着跳了4-5个小时，我回去楼梯都不会走了，就真的是哆嗦，可能2-3天都反不过来劲儿。但如果你天天这么练，因为我看我的拉丁教练就是上完我上大课，他会有大课小课嘛，我是小课一对一的，然后他还会教大课，大课以后可能还有别的小课或者别的大课，他一整天是排满的呀，但是我也没有看他哆嗦呀， 对 啊，我只上了连续上了2-3节课我就哆嗦了。 所以这个就是身体，你一直运动它，它就会让我们的耐力变好。 对，我觉得很多人得尝试一下，还是有时间心理上给自己上一个闹钟， 对， 时不时的催促自己去练一练。所以刚才我们来回答想改名的问题，说什么时候锻炼会比较好呢？其实午休的时候你吃完饭， 我建议 你过半个小时， 如果你真的想运动其实怎么样都能挤出时间，因为运动对我来说就是像吃饭一样，然后 最后还有一分钟吗？ 嗯， 想改明说他还有一个 flag 是想做14个俯卧撑，但现在一个都做不起来，怎么办呢？建议你可以先做跪姿俯卧撑。 嗯， 跪姿俯卧撑可以很好的帮助女孩长力量，然后你还可以练一练二头弯举啊、三头，当你的手臂的力量相辅相成，手臂很有力气的时候，然后卧推，因为俯卧撑其实是胸和肩结合的一个动作， 嗯， 然后还可以做一做推胸啊这些动作，慢慢的当你跪姿俯卧撑能做到10到15个的时候，正常的俯卧撑至少能做3个左右，你可以去试一下哟，祝你成功。 这个我以前小时候也试过，可能其实就是不停的练就行，这个就你花时间练，然后平板撑 还要有一些技巧哦。 哦， 当然技巧我愿意慢慢分享给大家。 好的，然后这边是20:29:44了，节目还有最后的14秒，我们先稍事休息好不 好 然后回来我们在我们的天天饭聊天室再来继续收集一下大家的提问以及大家的2022年新年健身 flag， 我们稍后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稍后见。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无论你此时正在带娃哄睡、整理家务、洗碗刷筷，我们不能解放你的双手和双眼， 但我们能解放你的耳朵和心灵。你好，辣妈。 好，辣妈。 每个女人的晚上，都应该有一小时属于自己。 其实刚才我们就是稍微的一点点的广告以及歌曲的时间，我在和我们的小郭聊天，就说你能感觉这个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妈妈。 对， 嗯， 因为她仅有的一点点时间她都要给她的孩子。 其实很像我，哎，我终于找到了为什么我的微表情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时间健身。哎，那个想改名，我们隔空握个爪，确实是，但凡有一分钟我就想回家。我记得那时候， 那你怎么没有时间吃饭呢？你怎么有时间睡觉呢？ 你怎么还有时间喝杯红酒呢？ 你知道的太多。但是我确实是觉得健身这个东西你应该打破一下我们的理念，我们总觉得是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去完成，尤其是很多妈妈她长头发，她健身完了她想洗个澡，尤其是洗完澡之后，可能我想把头发洗一洗再吹一吹，抹点护发素什么的，这个整套下来可能是我想多了吗？还是我瘦多了？ 我就是那种去健身房练完就立刻走，拍屁股走人。然后 为什么呢？ 因为我 不觉得 我很难出汗的，我即使在夏天我都不会出汗。 你看人和人真的不一样。 然后刚刚其实我很想跟那个想改名这位朋友说，他不是说，他说我要留学着对娃娃放手，把中午留给自己。其实我也想鼓励所有的就是结了婚，然后可能是全职妈妈，也可能是，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的这些妈妈，我想跟他们讲，就是说，真的，在任何时候，还是无论你是健身也好，或者做别的事情也好，一定要给自己留出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 你是在劝我吗？ 如果，但是你是事业女性呀， 你也不是 啊，你每天非常的有成就感、啊。 我每天在事业和家庭当中在跳一场平衡舞， 你跳的你很好 很， 你跳的非常成功了， 跳的大汗淋漓。 我是想跟那些就是完全重心在孩子身上的人说，一定要留给自己，因为你的青春真的是在一点一点的流逝。 嗯， 我觉得只有我们 变成更好的自己，孩子们当长大了之后也会觉得，如果你把自己身材管理得很好，把自己皮肤管理得很好，美美的，又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你长大的时候，孩子不会跟你说妈妈你好烦啊，你没有自己的事情吗？他叛逆期嘛，他会说妈妈你很棒，哎，我觉得你这样比别的妈妈要优秀，我以你为骄傲， 哎，这是你很多 成为孩子的骄傲， 这是你参加很多妈妈综艺然后大家给洗脑的那个感觉。 什么洗脑？这是真理。这哪是洗脑？ 很多妈妈综艺都会告诉你，我们要爱自己，我们要有时间来对自己好。 大家好，我是妈妈 girl， 首先要是自己才是妈妈，妈妈首先要是自己才是一个妈妈哦，一定要自 我是中年少女。 然后就像我当时怀孕的时候为什么对自己那么要求严苛，我也不是什么名人，但我只是想说我们只有先做好自己，就怎么讲，就是说我当时有一个自己原创的话叫怀孕不是生病，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认为当妈妈也是， 对， 我们都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嗯，好吧，我这边我觉得应该提前先回答一下这边有听友叫嗨 AA 海，他的留言，他说请问早上应该空腹运动吗？我们都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偶尔几年前吧就觉得应该起来晨跑一下，像很多年没有坚持了，夏天觉得太晒，冬天觉得太冻，然后但是我记得我以前晨跑的时候我不会给自己吃早饭的，我可能喝一个什么蜂蜜水啊，或者喝两口温水我就出去跑了。你觉得应不应该这样？ 非常不推荐，因为空腹有氧呢会有一些运动员使用，但是一定要在他可能是专业的，比如说健美健体比赛之前他需要严格的去刷 脱水吗？ 对对对，严格的去刷脂才会用的这种方法。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微胖或者是很胖的人群，他要想减肥的话，越胖的人越容易低血糖，那我们在空腹运动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危险晕过去，而且你身体在过饿的情况下，身体非常饿他也不会给你燃烧脂肪的，他也不身体也不是傻子。 天哪，原来如此，那就把运动了。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至少你可以吃一些轻食，比如说我建议你们如果真的想减肥的话，早上你可以轻食减肥，然后再去空腹再去运动。 但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空腹运动？因为是觉得说不能吃早饭吃饱了然后再去运动，因为不能有半小时的时间。 对对 对 对，你可以这样，比如说吃一块那种超市里卖的那种即食鸡胸肉，拌点沙拉，就让肚子里有点东西，这样的话当你跑步的时候你也不是很饱，然后也不会给身体造成损害，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就是不要完全的空腹去运动， 不要完全空腹， 但也不要把自己吃饱了。 哎，对，或者比如说你，我建议的是吃一些蛋白质。 哎，我想知道很多的这些，因为我们会看电视啊，很多的国外的那些模特就会推荐说啊，你看那个我每天出门我都炸一些这个汁儿那个汁儿，然后我就去运动了，这个推荐吗？ 真是可以的，但是要看你是怎么搭配，比如说有一些果汁 含糖量很高， 对，我建议大家是含糖量低的，比如说什么芹菜呀，搭配的一些苹果、 芹菜、黄瓜、西红柿， 对，这些绿色这些 OK。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些热带水果的汁就非常不推荐，因为热带水果含糖量太高了，比如说像是菠萝、 芒果、 这些香蕉含糖量就很高。香蕉呢是可以当成我们代餐的，空腹运动之前也可以吃一根香蕉，补充一些糖分和蛋白质，这样子。 还有 就是 对， 我觉得是可以少，可以吃的很少运动，但绝对不能纯空腹运动。 好的，我觉得我们已经回答完了这个 Hi AA 海的答案了哈。这边有听友还在问说，这个突然想起来刚才小郭说你这么高吗？前排身高焦虑了。我跟你说，站在他旁边就是真的很有压迫感。因为我得抬头跟他说话，我很少跟一个女生这样说话。 因为其实千成个子也不矮， 我真的， 对， 但也不是很高。可是居然要抬头跟一个女生说话，其实是不太习惯。因为我确实在女生当中不至于老抬头。 但说实话，我不是凡尔赛，我也不想低头和别的女生说话，我也想小鸟依人的抬头和那个男生说说话，但是不太容易，好难哦。我跟男生一般都是那种称兄道弟的。嘿，拍一下肩膀那种， 就是完全平视。 嗯， 对。但是做高个子的女孩，你感觉刺激吗？就觉得你看走到哪儿我都是焦点。 只有长到很大以后才会觉得高个挺好，小的时候高个子是自卑的。而且我跟你们讲，高个女孩很难早恋，因为男孩们发育的晚，你知道吗？我上初二就这么高了， 永远是个特例。 我14岁就这么高了， 嗯， 没有男生喜欢我， 像一个很奇怪的存在，是吗？ 对， 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高？ 嗯，当时会觉得有点自卑。 特别高的女孩也想小鸟依人，就像特别想特别像我这种女孩就希望说，哎呀，哪天我能长到一米八，像刘雯那样走走 T 台， 对， 就刚让我感受一下那么高就好了， 小鸟依人也挺好的， 永远就是不满足。对，我这边还看到有听友刚才说这个屏住呼吸拍照会有腹肌我们刚才不是说吗，为什么大家要屏住呼吸拍照？ 我跟你们讲怎么样拍照腹肌会更清晰哦，并不是单纯的屏住呼吸。 真的， 我刚才忽然想了一下， 嗯， 首先呢，比如说我现在随时就有腹肌，但是如果我拍照的时候运用一种呼吸方式，我的腹肌会更好看。天哪，我怎么连这个都能说？ 天哪，还有呼吸方式？ 对，腹肌会更好看。首先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对着镜子或者是能看到自己反光的地方， 嗯， 给自己比如说稍微含一点点胸，把你的腹肌的缝窝得更清晰， 嗯， 然后这个时候再屏住呼吸，它就是当下最完美的样子。 不，可是稍等，当我们如果深深呼吸一口气的时候，肚子啊腹部不是会顶出来吗？ 不会啊，胸腹是联合呼吸法，它就会收回去， 哦， 它会收紧。 明白，其实是给到力的。 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谁要是有一点腹肌想看起来更清楚的话，你也可以想拍肚子的时候在拍照之前，在拍照之前你可以做几组动作，让你的这个腹肌先充血，那个时候会更好看。 哦，好，大家试一下。我以为涂点什么黑油油的那个油就行了， 也可以涂点阴影， 比较明显。不是说可以画出来吗？ 画出来但比较难呢， 就对，这个得专业的化妆师，我们也犯不着哈。这边有听友就说了，没有运动细胞的劝退了，我想着呼吸节奏动作就忘了。我就是这样的， 会这样。 我想着呼吸节奏，呼啊吸啊，然后举起来还是放下，我就乱了。 对， 这跟个跳舞一样， 要有专业的教练给你指导。然后就是刚开始新手的话，其实是不建议自己练的。 那肯定，因为你找不到门道， 对， 没有规律的， 对，隔行如隔山。 是的，小凯明说笔记啊，笔记大家来看一下，来我们天天FM聊天室来看一下这个笔记啊，我把它采纳一下，加进一下。发力吐气，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很重要的四个字哈。有听友说。啊，引体向上告辞那我做四五个下来满眼都是星光，那他至少还能做四五个。就我说的，刚才我说的，很多男生可能觉得引体向上，虽然我做不到十个，但我觉得我做三四个四五个没问题。 哎，但很多男生上去一下都起不来的也大有人在 啊。我以为都该会， 我可不能再说我老公了上次我就说了 他 一句他 的 体重，结果他说我就从那个什么什么地库出来就听了那么一耳朵，就听见你说我我可不敢再说他了。 今天回去可能俺都会听到他说，我就听了20:40-36的，我又听到你说我。对，好，这边我有看到还有听友在留言哈，我们这边看看，有听友说没有腹肌的我要先去歇三分钟，过了这一段我再过来。没有腹肌， 哎，也不用，也不用吧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新年健身 flag， 嗯， 我们不要给自己定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一个 flag，就比如说，嗯，比如说我现在的状态是一个120斤的女孩，我就想定一个3个月很简短的，3个月之后比如说我给大家标榜一下，比如说我就瘦到114斤，瘦6斤，体重上瘦6斤，但实际上肌肉变得更紧实呀，然后身体素质更好呀。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一些这个具象的，比如不要说，比如说我给自己定一个，我要做100个引体向上，那也我也做不起来。 引体向上，哇，哦，那太夸张了。 对呀， 啊，刚才还说10个呢。 就是，对呀，啊，所以就是说给自己定一个在一个季度短时期之内我们好达到的一个小小的目标，或者甚至可以说，比如说我想让我的臀围长2厘米，我想让我的大腿瘦3厘米，这也 是我们 目标呀。 对，就是我们先给自己定个能达到的小目标，这样我们有成就感了，有便于我们去把它细水长流的坚持下去。 是的， 笑看未来就说了，说健身会上瘾，看到效果之后就会坚持下来。哎，健身真的会上瘾吗？ 当然会上瘾， 很多人说太上瘾了。 我跟你们讲，我经常做梦都在健身，然后要不然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看到别人在健身，自己心里会痒痒。 不是不是，我是看电影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段内容我觉得无聊，没有办法吸引到我，我就会走神儿。走神的时候我就会想，在做某一个动作时候那种肌肉的蹦感，那个肌肉在收缩，太迷人了，我就会很开心。 这个只有你们爱健身的人会有 这种感受。但刚开始没有人爱健身。 对， 我也是一步一步，我一开始健身的时候找教练带我就是一直在看表，怎么才过10分钟，怎么才15分钟，大家都是一样的，这是重点，并不是说我天生就爱健身我就适合，我也不喜欢。我上高中的时候还逃课，被体育老师追着满操场跑， 你给我回来上体育课。 可是我是体育课不及格，补考还是不及格的人。 我也是不及格的， 就是不及格， 就是不及格。 嗯， 而且 但是我们的现在反差那么大， 你知道吗？我想通过一个小故事告诉大家，就是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我现在反差大也是因为我非常爱美，所以才做到了这些，一切源于我爱美。然后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那也不是啦，不同方面的。 来上大学的时候，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要做那个大一要做立定跳远的考试。 哦，这个是最难的， 你知道吗？我这么高 永远不及格， 我才跳1.5米， 那差不多我1.3米吧， 就根本不及格。 是的， 但当时呢， 这个怎么才能跳远呢？ 体育老师 push 了我一下，我印象到现在都很深。 对，你告诉我这个怎么才能跳远呢？ 你听我讲，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就我先给你讲完这个故事。 好啊。 当时体育老师就说你过小郭，你过来，你不可能跳，你这么高的个不可能就跳这么矮，这么远，你肯定能跳2米。我说老师，你是跟我开玩笑吗？我才跳1.4米、1.5米，我就真的跳不远。然后我们那个体育老师拿了一个这么高的，大概几十公分的吧，一个放铅球的箱子，我到现在都记得，一个正方体放在我面前， 让你跳上去， 让我跳越过它，我快吓死了。我说老师不可能，因为我从初中到大学只跳1.4米、1.5米， 会摔倒， 我怎么可能？我会栽在那个箱子里。 会 扳倒。是老师说你大不了就是跳在箱子里，你又就是又磕不着你，箱子也就是箱子也是那种软， 不行，我怕我栽下去啊。 他说没事，你就跳吧。他说最后他逼了我一把，我跳了2.05米。然后每次当我长大了之后健身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以前的那个故事，我真的觉得人的潜能好绝。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可以，只是你的脑子告诉你你不行。也许千纯你也可以跳1.9米， 我不可能。 不是，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那个箱子放在我那儿了，当你逼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就跳了2米多。 我觉得一个跳远一个跳高是天生的，能跳多高跳多高，能跳多远跳多远。我觉得我就是那个1.3米就够了，跳高可能也就50厘米吧，你不能再逼我了，我跳不高。但他们说其实有时候当你遇到危险很大的一个危险的时候，你可能爆发出的潜能就是你无可想象的。 对，无可想象的。 对，但是没有把你逼到那个份儿上。 大家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认知，比如说这个我真的做不了，哎呀我坚持不了，可能是你自己的思想对自己的一个局限。 对， 也许真的你试了一下， 但 你 也许也没有这个机会，迫使就没有，我没有遇到那样的老师非要逼你跳到1.9米。 但我可以，你可以遇到这样的小郭逼你健身呢。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 下周5点 你我下周6点来上班。我就看到小仙女就说立定跳远真的是噩梦。你看很多女孩都会觉得说跳远至少比自己身高要远，然而我永远跳1.2米。你看我就1.3米嘛， 我会一直悠不敢跳出去，悠半天老师说你倒是跳啊。 真的太难了。这边我也看到说体育方面我跑步是强项，跳远一般。跳远真的对于很多女孩来说就是挺难的哈。我这边有看到还有个听友，哎，张芝芝说的很好，他说应该是先做无氧再有氧吗？都是先做无氧还在有氧。我记得以前上次你好像说过有氧无氧可以单独做，是不是 可以单独做？然后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要是正在减肥的人，建议是先做无氧1个小时之内。哦，一定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你的动作。最好无氧的话就是如果是小白就是5到6个动作每个做3组，如果要是稍微基础强一点就可以5个动作每个做4组，然后做完了之后紧接着不要休息，立刻去做半个小时左右的有氧。有氧的话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可以推荐你们叫 HIIT 跑步。 对， 你在跑步机上1分钟奔跑，1分钟慢走，这样的话只需要在有氧无氧训练就是力量训练之后 20分钟 10个来回你就可以休息了，你会爆汗的。 这个休息就是 跑 就是句号对吧？ 就句号了。 OK， 比你半个小时 不是休止符。 对对对对对 啊，比你半个小时 要效果好很多， 要匀速跑要效果好。 对， 如果在减肥的话哈。 对， 那如果我不减肥呢？ 如果不减肥的话，做完力量训练休止号结束回家拉伸一下 啊， 练哪儿拉伸哪儿。大家千万，我看健身房里面经常有一些人莫名其妙，我明明看他在拉背但他却在拉伸腿，就是练的时候在练背但拉伸的时候拉伸的是别的地方。大家要记住你今天练的是哪儿，你就拉伸哪儿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今天练肩，或者我今天练的是胸，不要去拉伸别的地方。 好，这是个售后答案哈。张芝芝跟你说了哈。这边还有听友就说了，我今天还有一个 flag 就是学会游泳。我现在呢不会换气，游多远取决于憋多久。 你会游泳吗？ 我会游泳 啊，你真的什么都会、啊、 我很爱游泳，而且我还会游、哎、我不但会，我会游两种泳姿，我不但会游那个蛙 泳 还会游仰泳 啊、哦，他们 自由泳不会游， 他们说仰泳还比自由泳简单一点，最难的就是蝶泳。 对，那个我们确实不会，嗯、但我是 但是我以为你的体格应该是没问题。他们说其实蝶泳到一定年龄以上， 我愿意去尝试，我会觉得很好玩、 嗯，不是很好学的。 但我觉得现在我有了肌肉的这个基础， 对， 也许学起来会容易。 你比一般女生容易得多， 对，因为我能控制住的那个凹那个动作， 对，那个动作我觉得 好难啊， 好难，而且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好看、嗯、说实话我觉得自由泳 应该挺累的，自由泳挺好看的， 很好看，对，但是没有学到，所以我就很羡慕你们。如果你们今年有这个 flag 也不是那么怕水，可能还有点基础，我真的支持你们，就是把各种泳姿都学一遍、嗯、确实很美，而且游泳确实是最好的一个运动， 对， 嗯， 所以千纯会游泳吗？ 不会啊体育的所有的一切你都不要跟我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请你来好，这边还看到有听友特梅普，他说我就是之前上四楼都喘、 嗯、 我现在可以登上十楼、 嗯、 不喘， 这 就是 进步呀、嗯、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说一听到健身这个事情就望而却步，觉得哎呀好难呀，我还是算了吧、嗯、你们都好厉害呀，因为谁一开始都不厉害， 对， 你看到那些健美比赛的冠军，那些什么就是很厉害的人，他们一开始也是从不厉害开始的呀、 嗯、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切合自己实际的事情，比如刚刚这位朋友、 嗯、 你今天爬五楼很喘，明天爬十楼不喘了，那就是你的一个飞跃呀， 嗯， 就是你的一个进步， 对， 然后我觉得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习惯呀也可以让我们就是变得勤劳起来，你只要人一勤快身体素质就会变好， 而且人一勤快身体素质变好，身体素质变好之后你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 cover 更多的事情，然后你的心态也会很好， 而且会不容易生病， 对， 真的 真的是一个 我以前、 哎、道理都懂， 是纸片人、嗯、然后每次一到换季我都会大病，就是嗓子失声呀，说不出话呀、 嗯、我也是， 然后发烧呀，去医院打点滴， 我现在就有一点，就因为刚才在冷风里走了两步、嗯、然后我现在其实嗓子就不舒服， 但是我就不会有事儿，哪怕我嗓子不舒服了我可能喝点水睡一觉，自己的免疫力给它压下去了， 嗯，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我很难生病 啊，好羡慕， 过两天小郭小姐生病来不了了 不会不会，不，下周还是要运动起来，大家一起来跟我立一个新年 flag， 我的新年 flag 就是我希望强壮一点，我对瘦啊或者说体重下掉秤啊我没有追求，我的追求就是能够强壮一点，不要生病，然后动不动就说不出话来了呀，或者就晕了呀、 嗯、 我今天还在去中医院，我在把脉给医生，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洗完头发然后吹头发我就晕了，我得躺下来睡一会儿、嗯、我说我身体实在太虚弱了， 我现在在打你的主意、 啊、你打什么主意啊， 我在很认真的打 你的 主意，你 就觉得这么弱的人我想把它变强壮就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我想，对，我想帮助你，怎么讲，我想帮助千纯来，千纯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核心人物嘛，灵魂人物，如果我能帮助这个节目的灵魂人物真的帮他达到了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也会感觉变得很有幸福， 那就彻底立住了， 我觉得，要不然我下周带你运动半个小时好不好， 好、啊、 就很短的时间可以吗， 可以、啊、 然后我们可以用手机拍一个小视频给大家放出来看好不好， 不要大家肯定在扣一，我不要，因为我不想看到让大家看到说一个胖子在地上蠕动， 你很好看， 没有，不是 运动的你很美， 但是我觉得可以先锻炼一阵子， 然后 让 我可以就是带你非常简单和舒缓、 嗯、 你不用跑也不用跳，很舒缓的一些激活全身的一些， 不用跑也不用跳， 对，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试一试， 天下有这等美事， 当然了，愿不愿意试一下， 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这个你好辣妈，这个节目真的太赞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要不要试一下，下周 好 说干就干， 下周大家一定要锁定啊，哎，有没有听听 FM 上我记得有订阅、 嗯、 大家一定要订阅你好辣妈这个节目，现在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第一麻烦你们订阅一下我们的节目、 嗯、 关注一下千纯的听听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小郭小姐的微博也可以、 嗯、 然后呢就也最好是把我们的这个节目散播到朋友圈，其实就点击一下分享，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是的， 我希望下次能够带你们一起来运动，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订阅了这个节目的话呢、 嗯、 也是在订阅我们主持人千纯的变化，然后也可以见证大家一起我们可以一起都变成更好的自己， 追踪我见证你，这是我们节目新的 flag， 是的 我们的 slogan 有了，我这边有看到小郭小姐那个小仙女说了，说原来今天的主题是新年健身 flag 呀，她说我准备节前瘦5斤，然后春节我可以吃回来，就给自己一个富裕，你知道吗、 嗯、 就是如果说我直接胖5斤我是不是还减、 嗯、 我先瘦下去5斤我再吃 好像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负罪感，我觉得这不健康。 瘦下去五斤再吃， 你好不容易瘦下去了， 自己骗自己，你为什么还要再长回来呢？那你瘦下去那五斤，你就不需要付出努力了吗？ 哎，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对， 其实回头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春节怎么样吃才不那么，或者说吃完以后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保证不要胖那么快。 哎，我发现了，其实大家不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吗？其实这个说法都是因为过节的时候难免就会跟朋友聚会啊，然后家里人聚在一起啊，这个时候就心情会很好。因为像我平时吃饭比较克制，我会尽量吃的健康一些，但是笑什么？ 我不瞒你们说，我今天晚上和小郭小姐共进的晚餐，然后我们点了沙拉以后，我说：“哎，我说你要喝什么果汁？”他说：“果汁。”好像听到了什么很奇怪的词汇，800年没有听到你果汁，整个人都，你就头都抬起来，然后浑身戒备，然后就这个不应该出现在我的世界。 然后我看千纯好像很想点一杯果汁，他说那这个呢，那这个呢，那这个呢，我都说我不喝。最后他默默的说好吧，我和你一样，我去倒一杯水。 对呀，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很多，就是我们平时都会点菜呀，点果汁啊，喝个饮料啊什么的，对自己没有那么控制。所以我觉得对自己适当的控制也是应该的。那我今天就学到了。 对呀， 其实不喝那杯果 汁， 不喝喝喝都没关系。但是你如果可以不喝的时候，你不喝你也不会觉得就没有那么多，确实感觉轻盈一些。 就是说，你要是真的想喝，也不要克制自己。 是， 比如说你可以白天喝， 对， 就是我们尽量在晚上就不要吃这些甜的东西了。 对， 但如果你真的某一天就是我心情好好崩溃啊，我就想吃，那就去吃。不要有太大的负担，好吗？ 好，我们这边有看到听友就还在留言哈，这边我看到有听友说，我新年。是体脂比降到24以下，是一个男生。 哦，我 体脂 比降到24以下， 降到24以下。 所以现在是多少？如果现在我建议最好，如果你现在是27.8降到24，还是很好很好实现的。30其实也很好实现，主要还看这个男生到底是多少斤。因为如果按照他这个形容的话。这个男生应该是一个需要减肥的一个男孩子，因为24也对于女生来说是正常体质，但是对于男孩来说是有一些胖，微胖的，有一些胖的。对， 反正找一个自己的小目标，看来他找了一个小目标。 对，然后我觉得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可以千万不要用断食法。因为像这一般这种体质的人就会容易低血糖。我建议大家还是说如果你作为男生然后想降到24%的话，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像我们刚才说的力量训练，然后配上无氧吃饭的话，就是一天三餐正常吃，然后少吃油腻的食物，少不要吃甜食，这样你就已经搭配你的运动量就可以瘦得很快了。 好，我觉得其实今天大家还真的挺，哎呀，就是很热情。我看到很多同朋友们就说了这个订阅了，订阅了，必须订阅，必须关注哈。还有人在问说，千纯的听听号关注了，但是小郭小姐的微博是什么？ 哎， 大家就有听友就说了哈 ，RBC 小郭小姐、 哎，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其实微博不怎么发，大家可以去那个某什么书的平台关注我，也是小郭小姐就可以找到我， 也是小郭小姐哈。 对 对，然后这边就有听友说，突然觉得认识了小郭小姐，吃什么都没有负担了。 对，因为我们要快乐的生活呀，如果什么都不能吃，很限制的话，那你也不能维持一辈子。所以说，想吃啥你就去吃点， 就是快乐生活。 对，控制住这个量， 开心的减肥 就可以了。 就像他说，下周要带着我不跑不跳，然后让我有一些愉快的运动。 虽然我们没有视频放给大家， 我非常期待， 但是我们可以节目里面。追踪一下呀，问问他的感受呀，给他量量维度呀，但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我反正就告诉你，我达到了我的预期目标哈。对，这边还有听友说少吃点肉就行， 肉可以多吃哦，我每天都要吃很多肉，因为肉是优质蛋白。但是之前也有讲过，不要吃油炸的，不要吃肥肉，正常的肉都是可以吃的。 好，这边还有听友就说了，他说我2个月瘦了10斤，最近运动少长了2斤，是什么意思？2个月瘦了10斤，最近又运动了， 这是一道数学题啊。 稍长了2斤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我又回去了2斤， 有可能是反弹了2斤的意思。 反弹了2斤，会不会我们运动碰到一个就是瓶颈，然后这个瓶颈期不但没有掉秤，然后我们还长了一点，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会遇到这种情况？ 当然了，尤其是练肌肉什么的，你的水分在变化，你身体里的细胞在发生变化，所以还是要做体测，看你的体脂含量。有可能你最近重了3斤，但可能你的体脂百分比还降了几%。所以说不要太关注于体重。 好的，我这边还看到乐意酒说啊，基本上运动之类都还行，这是一个运动 boy。 哎， 他说深水证办重复了，台球斯诺克级别的啊，篮球几十年了，加油，继续坚持好不好？然后我们都会继续追踪哈，看看你这个体质比到哪里，我觉得也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还有这边有听友已经跟我们说了，说这个某书已经关注了小郭小姐哈，自由行也在问有没有其他的平台可以关注到我们小郭小姐。 目前没有， 微博嘛 ，RBC 小郭。好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听友在提醒说，上次也说了，用最简单的方法吃最丰富的食材。 好， 看来真的有认真听我们节目，而且做笔记。 是的，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听我们的节目都变成更好的自己。希望大家我们一起陪伴，一起成长和进步。 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可以长存，让收听长红。 是的， 也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时间来到了20:59，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你好辣妈，我是千纯，坐在我对面的是小郭小姐。下周一会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但是我们周三也有直播，希望到时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哈。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